35年除道，道九原抵云阳，嵌山阴谷，直通之。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，先王之宫廷小。吾闻周文王都封，武王都号，封号之间，帝王之都也。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，先作前殿阿旁，东西500步，南北50丈，上可以坐1000人，下可以建5丈旗。周池为阁道，自殿下直抵南山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，为复道自阿旁渡渭，主之咸阳，以向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市也。阿旁宫未成，成欲更则另名名之，作宫阿旁，故天下谓之阿旁宫。引宫徒行者70余万人，乃分作阿旁宫，或作骊山，发北山石郭，乃写蜀经地才皆制，关中祭宫300，关外400余。于是历时东海上渠界中，以为秦东门，因徙30000家利益，50000家云阳，皆复不是10岁。卢生说始皇曰：“臣等求知其要先者，常服御，累物有害之者。方中人主实为微行，以避恶鬼，恶鬼避真人治，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，则害于神。真人者，入水不如，入火不弱，凌云气与天地久长，今上治天下，未能恬淡，愿上所居功无令人知，然后不死之药待可得也。”于是始皇曰：“吾目真人，自谓真人，不称朕。”乃令咸阳之旁200里内宫冠270，复道甬道相连，帷帐钟鼓每人充之，各按属不宜徙，行所幸有言其处者，罪死。始皇帝姓梁山公，从山上见丞相车骑重，服善也。中人或告丞相，丞相后损车骑。始皇怒曰：“此中人谢无语，暗问莫服。”当世时，赵捕诸石在旁者，皆杀之。自是后，莫知行之所在。听是群臣受爵士，悉于咸阳宫。侯生、卢生相与谋曰：“始皇为人，天性刚立自用，其诸侯并天下，亦得欲从，以为自古莫及己，专任欲立，欲立得亲性。博士虽70人，特备员服用，丞相诸大臣皆受丞事，以便于上。上乐以行杀为威，天下畏罪驰戮，莫敢尽忠。上不闻过而日骄，下设伏慢欺以取容。秦法不得兼方，不厌者死。然后兴气者至300人，皆良士，未计委于，不敢端言其过。天下之事，无小大，皆决于上。上至以恒食良书，日夜有成，不忠诚，不得休息。贪于权势，至于此，未可为求先要。”于是乃亡去。始皇闻王，乃大怒曰：“ 吾前收天下书，不中用者尽去之。昔招文学方术士甚重，欲以兴太平，方士欲练以求其要。今闻韩仲去不报，徐福等费以巨万计，终不得要，徒坚力相告日文。卢生等无尊赐之甚厚，今乃诽谤我，以众无不得也。诸生在咸阳者，吾使人连问，或为妖言以乱前手。于是使御史悉暗问诸生，诸生传相告引，乃自除。犯禁者460余人，皆坑之咸阳，使天下知之，以成后。亦发折图编。始皇长子扶苏谏曰：“天下初定，远方前手未及，诸生皆诵法孔子，今上皆重法绳之，臣恐天下不安，为上察之。”始皇怒，使扶苏北兼蒙恬于上郡。39年，荧惑守心，有坠星下东郡，置地为石。前首获客其石曰：“始皇帝死而地分。”始皇闻之，遣御史逐问，莫服，进取石旁居人诛之，因凡消其石。始皇不乐，使博士为先真人师，即行所游天下，传令越人歌贤之。秋，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评书道，有人持璧遮使者曰：“魏吾未好持君。”因言曰：“今年祖龙死。”使者问其故，因乎不见，置其璧去。使者奉璧具以闻，始皇默然良久，曰：“山鬼故不过之一岁事也。”退言曰：“祖龙者，人之先也。”使御府试璧，乃28年行渡江所陈璧也。于是始皇补之，补得有喜极，迁北河余中30000家，败绝一级。37年十月癸丑，始皇出游，左丞相司从，右丞相去疾守，少子胡亥爱慕请从，上许之。11月行至云梦，望似虞舜于九夷山，浮江下，观吉科，渡海渚，过丹阳，至钱塘，临浙江，水波恶，乃西120里，从峡中渡，上会稽，济大禹，望于南海，而历时客送秦德。其文曰：“皇帝修烈，平一宇内，德惠修长。36年，亲寻天下，周览远方。遂登会稽，宣省习俗，前首斋庄。群臣送公，本源事迹，追首高明。秦圣临国，始定行名，显臣旧章。初平法事，审别执任，以立恒长。六王专备，贪利傲猛，率众自强。暴虐自行，复利而骄，朔动甲兵。因通见识，以事合纵，行为辟方。内事诈谋，外来侵边，遂起祸殃。一威诛之，舔息报备，乱贼灭亡。 圣德广密，六合之中，备则无疆。皇帝并语，兼听万事，远近必清。运理群物，考验事实，各在其名。贵贱并通，善匹陈前，迷有隐情。事醒宣义，有子而嫁，背死不真。房阁内外，禁止淫逸，男女结成。夫为祭家，杀之无罪，男秉一成。妻为逃嫁，子不得母，闲话连清。大治浊俗，天下成风，蒙被修经。皆尊度轨，安和敦勉，莫不顺令。前守修节，人乐同泽，家保太平。后敬奉法，长治无极，余州不清。从臣诵烈，请客此时，光垂修明。还过吴，从江成渡，并海上，北至琅琊。方士徐福等人入海求神药，数岁不得，费多，恐浅，乃诈曰：“蓬莱药可得，然常为大鲛鱼所苦，故不得治。愿请善射与具，见则以连弩射之。”始黄梦与海神战，如人状。问詹梦，博士曰：“水神不可见，以大鱼蛟龙为后。今上导辞背谨，而有此恶神，当除去，而善神可治。”乃令入海者击捕具于具，而自以连弩后大鱼出而射之。自琅琊北至荣成山，伏见至之伏，见巨鱼，射杀一鱼，遂病海西。至平原津而病，始皇勿言死，群臣莫敢言死事。上病亦甚，乃为喜书赐公子扶苏曰：“欲丧会咸阳而葬。”书已封，在中车府令赵高行扶喜事所，未受使者。七月丙寅，始皇崩于沙丘平台。丞相司为上崩在外，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，乃密之不发丧，关在温凉车中。故幸患者参圣，所至上时，百官奏事如故，患者则从运粮车中可其奏事，独子胡亥、赵高及所幸患者五六人之上死。赵高故常教胡亥书及御律令法事，胡亥私幸之。高乃与公子胡亥、丞相司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，而更诈为丞相司受始皇遗诏沙丘，立子胡亥为太子，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，孰以罪赐死。语句在李斯传中。行遂从井行抵九原，会蜀上温车臭，乃召从官令车载一旦鲍鱼，以乱其臭。行从直道至咸阳，发丧。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。九月，葬始皇骊山。始皇初即位，穿至骊山，即并天下。天下徒宋义七十余万人，穿三泉，下同而治国，宫冠百官奇器珍怪，喜藏满之。 令将作鸡弩矢，有所穿进者折射之，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，上据天文，下据地理，以人鱼高为竹，度不灭者久之。二是曰，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疑，皆令从死，死者甚众，葬祭以下，或言工匠为基，藏皆知之，藏众即谢，大事毕，以藏必中献，下外献门，尽必工匠藏者，无复出者，树草木以向山。二是皇帝元年，年二十一，赵高为郎中令，任用事。二是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寺之礼，令群臣亦尊始皇庙。群臣皆顿首言曰，古者天子七庙，诸侯五，大夫三，虽万世事不一回，今始皇为极庙，四海之内皆献供职，增牺牲礼贤辈无以加。先王庙或在西雍，或在咸阳，天子宜当独奉着此始皇庙，自襄公以下一回，所至凡七庙，群臣以礼尽辞，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，皇帝复自称朕。二是与赵高谋曰，朕年少初即位，前首未及父，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，威服海内，今晏然不巡行，即渐弱，吾以臣续天下。春，二是东行郡县，李思从到碣石、并海，南至会稽，而进刻始皇所立刻石，石旁著大臣从者名，以彰先帝成功圣德焉。皇帝曰，今时刻尽始皇帝所为也，今习号而今时刻辞不称始皇帝，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，不称成功圣德。丞相陈思、陈去疾、御史大夫陈德昧死言，臣请具刻诏书刻时，因明白矣，臣昧死请，至曰可，遂至辽东而还。于是二世乃尊用赵高，申法令，乃因与赵高谋曰，大臣不服，官吏尚强，及诸公子必与我争，未知奈何。高曰，臣故愿言而未敢也，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，积功劳是以相传久矣，今高素小见，陛下幸称举，令在上位管中事，大臣泱泱，特以冒从臣，其心实不服，今上出，不因此时按郡县守卫有罪者诛之，上以振威天下，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，今时不失文而绝于武力，愿陛下遂从实无疑，及群臣不及谋，明主收举于民，贱者贵之，贫者富之，远者近之，则上下吉而国安矣。二是曰，善。乃行诸大臣及诸公子，以罪过连带少进官三郎，无得利者，而六公子戮死于渡。 公子将驴昆弟三人求于内宫，一其罪独后。二是使令将驴曰：“公子不臣，罪当死，立治法焉。”将驴曰：“阙庭之礼，吾未尝敢不宾赞也。郎庙之位，吾未尝敢失节也。受命应对，吾未尝敢失辞也。何谓不臣？愿闻罪而死。”使者曰：“臣不得与谋，奉书从事。”将驴乃仰天大呼天者三，曰：“天乎，吾无罪。”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。宗室震恐，群臣见者以为诽谤，大臣持禄取荣，前首震恐。四月，二世还至咸阳，曰：“先帝为咸阳朝廷小，故迎阿房宫，为侍堂未就，会上崩，罢其作者，复土骊山。骊山氏大弊，今是阿房宫扶救，则是张先帝举事过也。复作阿房宫，外府四夷如始皇纪，晋征其才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，令教设狗马禽兽，当使者多，夺不足，下调郡县转书书宿除稿，皆令自积粮食，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，用法亦克身。”七月，戍卒陈胜等反顾京地，为张楚，胜自立为楚王，居陈，遣诸将训地。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，皆杀其守卫令成反，以应陈涉，相立为侯王。合纵西向，名为伐秦，不可生数也。业者使东方来，以反者闻二世，二世怒，下吏。后使者至，上问，对曰：“群盗郡守卫方主捕，今尽得，不足忧。”上月，武臣自立为赵王，魏咎为魏王，田丹为齐王，沛公启沛、项梁举兵快击郡。二年冬，陈涉所遣周章等江西至细，兵数十万。二世大惊，与群臣谋曰：“奈何？”少府张邯曰：“道已至，众强，今发进献不及矣。骊山徒多，请射之，受兵以击之。”二世乃大赦天下，使章邯将，击破周章军而走，遂杀章曹阳。二世亦遣长史司马欣、董翳左章邯击道，杀陈胜城府，破项梁定陶，灭魏咎临济，楚地道名将已死，章邯乃北渡河，击赵王歇等于巨鹿。赵高说二世曰：“先帝临治天下久，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，今陛下赋于春秋，初即位，奈何与公卿停绝事，事即有误，是群臣短也。今天子称朕，故不闻声。”于是二世长居晋中，与高绝诸事。其后公卿悉得朝见，盗贼亦多，而关东族发东击，盗者无已。右丞相去疾、左丞相司、将军冯杰进谏曰：“关东群盗并起，秦发兵诛击，所杀亡甚众，然犹不止。” 道多皆以树曹转作事苦，赋税大也。请且指阿房宫作者，减省四边数转。二世曰：吴文之韩子曰，尧舜采船不刮，毛瓷不剪，犯土六，辍土行，虽兼门之养，不却于此。尧凿龙门，通大夏，决河停水，放之海。沈自持柱叉，竟无毛，陈鲁之劳，不列于此矣。凡所为贵有天下者，得四义吉遇，主众明法，下不敢为非，以治愈海内矣。夫余下之主，贵为天子，亲处穷苦之时，以训百姓，尚何于法？朕尊万圣，无其时，无欲造千圣之驾，万圣之属，充无名号。且先帝起诸侯，兼天下，天下已定，外攘四夷，以安边境，做公事，以彰得意，而君官先帝功业有序。今朕即位二年之间，群盗并起，君不能进，又欲罢先帝之所为，是上无以报先帝，赐不为朕尽忠力，何以在位？下去疾思竭力，暗则他罪。去疾竭曰：将相不辱，自杀。思足求，就五行。三年，章邯等将其族为巨鹿，楚上将军项羽将楚族往救巨鹿。冬，赵高为丞相，竟按李斯杀之。夏，章邯等战朔雀。二世使人让韩，韩恐，使长史欣请示。赵高弗见，又弗信，欣恐亡去。高使人捕追不及。欣见韩曰：赵高用事于中，将军有功一诛，无功一诛。项羽急击秦军，鲁王离，韩等遂以兵降诸侯。八月己亥，赵高欲为乱，恐群臣不听，乃先设宴，持鹿献于二世，曰：马也。二世笑曰：丞相误也，为鹿为马。问左右，左右或莫，或言马以阿顺赵高，或言鹿。高因殷重诛言鹿者以法，后群臣皆畏高。高前朔言：关东道无能为也。即项羽、鲁秦将王离等聚鹿下而前，章邯等军朔雀，上书请议助。燕、赵、齐、楚、韩、魏皆立为王，自关以东大抵进叛秦隶应诸侯。诸侯贤率其众西向，沛公将数万人以图武关，使人私于高。高恐二世怒，诛及其身，乃谢病不朝见。二世梦白虎啮其左参马，杀之，心不乐。怪问占梦，卜曰：泾水为虫。二世乃斋于望夷宫，欲辞泾，臣四百马，时使则让高以盗贼事。高惧，乃因与其婿咸阳令严乐、其弟赵成谋曰：上不听见，今事急，欲归祸于吴宗。吾欲益至上，更立公子婴。子婴人简，百姓皆在其言。使郎中令为内应， 诈为有大贼，令乐照例发足，追截乐母至高舍，遣乐将立足千余人至望夷宫殿门，复未令仆役曰：“贼入此，何不止？”未令曰：“周卢涉足甚紧，安得贼敢入宫？”乐遂斩未令，直将立入行射，狼患者大惊，或走或隔，隔者折死，死者数十人。郎中令与乐俱入，射上卧作围，二是怒，召左右，左右皆惶扰不斗，旁有患者一人，是不敢去。二是入内，谓曰：“公何不早告我，乃至于此？”患者曰：“臣不敢言，故得全，使臣早言，皆已诛，安得至今？”严乐前及二世属曰：“足下骄恣，诛杀无道，天下共叛足下，足下其自为计。”二世曰：“丞相可得见否？”乐曰：“不可。”二世曰：“吾愿得一郡之王。”弗许。又曰：“愿为万户侯。”弗许。曰：“愿与妻子为前首，比诸公子。”严乐曰：“臣受命于丞相，为天下诸足下，足下虽多言，臣不敢报。”挥其兵进，二世自杀。严乐归报赵高，赵高乃西召诸大臣公子，告以诸二世之状，曰：“秦故亡国，始皇君天下，故称帝。今六国复自立，秦地一小，乃以空名为帝，不可，宜为王如故。”便。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，以前首葬二世杜南宜春院中，令子婴斋当庙见，受王喜。斋五日，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：“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公，恐群臣诛之，乃扬以义立我。我闻赵高乃与楚曰：‘灭秦宗室而忘关中，今使我斋建庙，此欲因庙中杀我。我称病不行，丞相必自来，来则杀之。’”高使人请子婴硕背，子婴不行，高果自往，曰：“宗庙重事，王奈何不行？”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，三族高家以殉咸阳。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，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，遂至霸上，使人约降子婴。子婴即细颈以祖，白马素车，奉天子符玺，降旨道旁。沛公遂入咸阳，封公室府库，还军霸上。居月余，诸侯兵至，相及为纵长，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，遂屠咸阳，烧其宫室，掳其子女，收其珍宝货财，诸侯共分之。灭秦之后，各分其地为三，名曰雍王、塞王、狄王，号曰三秦。项羽为西楚霸王，主命分天下，王诸侯，秦竟灭矣。后五年，天下定于汉。